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货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秋高气爽，全家共享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步行游览、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 爸爸，咱们就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买标具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鉴定。我们今天疯狂鉴定有幸采访到了元和资本创始合伙人吴耀轩。吴总你好。 疯狂鉴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在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元和资本这样一个基金，它具体在投资的领域。 元和资本呢是于2016年成立的中国为数不多的关注于早期阶段的天使投资母基金。我们都知道母基金呢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呢并不算很长，从整个世界的范畴来说呢，中国的母基金的起步也比较晚，但是呢作为一种专业的投资工具呢，在整个的资本市场尤其是投资市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国呢目前有很多的阶段，而我国在提出双创这个内容之后呢，在早期投资的阶段，其实这个母基金在我们创立时候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所以在2016年呢，我跟我们的另一位创始合伙人张正喜张总，我们一起来创办了元和资本，目的呢是为了做早期的天使投资母基金。 那您和张正喜先生一块创立了元和资本，你们之前又是怎样去相识？ 首先要介绍我们的创始合伙人张正喜张总。那张总呢本身是一个已经有20多年创业的成功企业家，那他自己的这个事业呢在过去20多年中呢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就，也获得了很大的一个社会的认可，比如说是工商联的任职啊，包括这个政协委员的任职。那么他本身呢是非常这样的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那么在他过去的以往的创业历程当中呢，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资本和企业管理经验所能带来的巨大的价值。而我呢本身也是从事了多年的创业还有投资相关的内容，那我自己的项目呢也是成功的从零到 A 轮拿到了这样的几个创业项目的一些小小的一个成绩。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张正喜张总呢跟我们一起创办了元和资本。因为当时的考虑呢就是说，在国家提倡双创的这个一个阶段当中，早期投资无疑是整个的资本投资链条中最初始也是最大众的，但是这个方面的话呢，它的募投管退的阶段呢还是处于一个初步成长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在国外的先进投资经验当中呢，母基金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募资的主体，而在国内呢目前的话天使投资人还是以个人募资为主。 那么这种的专业化程度的发展呢，我们一个是认为在中国的双创的大环境下，它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口。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也认为像母基金这种专业的一种这种的资产的形态，应该在中国的话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嗯， 那么基于这两点呢，我们在2016年创办了元和资本。 那你们在对于创新创业项目方面有哪些作用和你们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呢？ 第一个差别的话呢，就是说目前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基金呢就是我们叫直投基金。 嗯， 那么我们呢是母基金，本身呢在定位上有差别。 明白。 那母基金呢是专业的进行这种资产配置的管理，以及进行以及对资金进行投对基金进行投资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形态不同。那据我所知，国内关注于早期的母基金的话呢，可能在我们成立的时候，当时全国不会超过5家，对，这是第一个不同。那第二个，从基金对于创业项目的帮助有哪些不同来说的话呢，我们始终认为，好的基金的话呢，提供给创业的话，创业者的不仅仅是基金的，不仅仅是资金的部分，它还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支持的层面。那支持的层面，我们认为呢，尤其是早期来说，创业者需要的更多的是企业发展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比如说战略决策，比如说行业资源，比如说他在管理上面的一些提升。那元和资本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呢，我们依靠的像张正喜张总这样的优秀的企业家，还有他周边的一些比如像中关村民营企业家协会等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他们都是在过往的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在经济在企业方面具有非常深刻的经验和见地的这样的一群，既愿意贡献资金，也愿意贡献自己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见地的这样的一群 LP 来支持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元和资本给带给大家的话呢，不仅是资金，还包括了在后面的企业家的丰厚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真知灼见。 您最看重的是创业者的哪些方面？ 资本市场呢，它其实是还是说整个市场对于这一个行业和一个团队的一个认可。我们经常会提到投资项目的时候呢会有赛道，那会有选手。那我们当时的话进行创业的话，可能应该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了正确的赛道，然后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团队的组合，然后并且用一种相对比较有优势的产品去把它展现到了我们的用户面前。所以我觉得资本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用户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获得任何资本的支持都是意味着背后你得到了用户的支持。角色的变换当然会带来这个行动的一个切换。 嗯， 比如说如果是作为创业者的话，那可能我会更关注细节的执行的层面。因为从整体来讲，你的战略的规划，然后不同的阶段工作重点的选择，这是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创业者都需要去做的功课。只不过不同的是呢，创业者需要自己身体力行去提高自己的执行力，也就是说把小事情做好。所谓的很强的执行力是源于你一点一滴一举一动的一个切实的落地，那么这是作为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作为投资人呢，可能切换一个角度是说，可能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叫传统的叫帮忙不添乱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我们愿意贡献我们的这个创业的一些知识一些经验一些行业资源给到创业，但是创业者，但是我们不能伸手帮他去做，这样就等于反客为主。所以我们从投资人的角度的话呢，会更多的输送的这样的经验跟支持给到我们的创业团队，去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成长跟蜕变。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要自己扎实实际上去做，另外一个是说要把自己的认知和做法的话能够尽好的传达到创业者，帮助他去蜕变。 你觉得女性创业者他们在创业方面有哪些优势，或者是您觉得有哪些经验可以去向他们去分享？ 我个人觉得男性跟女性可能只是我们性别上的一个标签，但是从创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本身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么在商业行为来说呢，简单来说就要在商言商。性别的话呢，可能是优势，可能是劣势，但是它只是一个标签。具体的怎么应用自己的优势跟劣势的话，是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面对的问题。所以可能没有一些建议是专门针对女性创业者或者是男性创业者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然后我想我能给到的建议就是给到大家，就是创业是一个很商业的事情。那么商业呢，它既是一个要有很高的智慧去让你去做出战略选择判断的事情，又是需要你有很好的执行管理能力和执行力，能够带领团队向前冲的能力。而且商业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商业竞争是非常的惨烈和残酷的。那么我想说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创业者是真正的把自己的事情 把这个创业的项目能够想明白，并且在培养好足够的能力之后再去创业，而不是说贸然的以创业的名义来去做一个实际上是赌博的样的事情。它是很严密的一套商业的一套逻辑，商业的一套运营规则，跟一套商业的这种执行落地的一套内容。所以我希望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它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游戏，不要把它变成了赌博。 投资过程当中，您在选项目的过程当中，您最看重的是哪项目的哪些方面的一些特质呢？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母基金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在做一套整个的这个投资的一套分析系统，就投资机构的一套分析系统。那其中关于创业者的维度呢，我们已经拆出来了100多项因素，所以其实很难说哪一个因素一定是决定性的。如果是一定要说的话，那可能有一句话就是事儿要跟人相匹配，就是这样。就跟我们做管理一样，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会用的领导。其实是没有不好的人才，可能是选错了筛选错了项目的这样的创业者。所以在我们100多个维度来说的话，没有哪个维度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一个胜利的。那么只能是说你的人跟事情有没有匹配，也就是说创业者，你跟你选的赛道，你跟你选择的切入的模式，你跟你搭的团队，以及你选择的产品形态，以及你选择的跟用户触达的风格，这些有没有匹配。对，就是有没有达到事半功倍，还是说你选错了，结果变成了事倍功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自己还有对自己做的事情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然后才能达到匹配的这个样子。 那这些项目到你们这儿，你们是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关于项目渠道这件事呢，其实我在一些天使投资培训机构的话有开，就是有去负责这门课程，去跟大家去讲一下有哪些的项目渠道，然后项目质量这样子。那至于说好坏呢，不一样。我们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那我如果要投到好的项目的话，第一我要足够的可选的量，就是数量；第二的话呢，是我要有相对的一个质量，是这两个因素。所以呢，不同的机构呢，在不同的项目渠道建设上是有各自的策略的。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可能因为我们的对于项目的认知的话呢，是说我们是求精，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所有的项目渠道都会有，只不过呢，在不同类的项目渠道里面，我们可能会跟优秀的机构来合作。而且这个也是中国跟国外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的项目源在中国的话，机构需要自己去建立它的项目渠道，但是在国外的话，可能不同的创业项目它有几个主要固定的一些渠道来输送。 那能举一个具体的案例吗？ 2017年的话，我们关注的领域是比较偏硬一点的，硬科技类的。比如说我们有跟硅谷的投资人合作，然后我们有看到就是比如说在科技方面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种项目，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有在国内去对标，去找它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团队。我觉得呢，其实现在中国跟美国，就是在我们今年主要关注的一些比如说硬科技的这一块的话呢，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领域的话呢，我们会去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比如说专家带头人，比如说国家级实验室，比如说去这样的机构去寻求可能合作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一些甚至一些学校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可能它跟消费类的项目还不太一样，它可能是比较硬的方面，它是需要有极大的这种科研实力呢。 是，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标的会比较好寻找一点，壁垒是比较高的，能做的国内外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10几家这样。这就是说看你选择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载体了。这个其实也如果再深聊的话，它其实涉及到国内外的这个知识产权的归属。像国内的话很多实验室，它尤其是大型的实验室，基本上是会属于高校，那么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层面的。所以它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是在国内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呀指引的内容。但是国外的话呢，它的可能商业化的跟它的商业化的界限会比较明显，那可能它的项目在往商业化运作的这条路径上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啊，可能会稍微简短一些。只要是好的技术，这些手续上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几个合伙人是一块儿来去定夺，还是各自去看不同的领域，是怎样的一个方式？ 像专业类的项目的话呢，我们都是团队会有投决会，然后呢也会引入这种外部的这种合伙人，就他可能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呀，这样子的那种 行业内的一些人士。 对对，行业内的人士，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达到资本跟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元和资本是强调是资本加后面的这个知识经验相结合的，这样子 专业度的 专业度相结合。所以我们也会在适当的项目上去引入这样的合伙人，去一起去进行一个判断和进行投 看人或者是看团队某一个属性就 OK。 现在可能看的比较全面。 对，这个是取决于行业的。那有就是还是刚才说的那个看人也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看的即使是硬科技类的项目，就像我说的，哎，可能国内外加起来有十几家， 那么同样在师姐家里，我们在选的时候，就是在他相同的这个目前相同的行业的科研的水平上再去看团队，我们看他的后面的这个成长性。对，所以看人这个因素始终存在。只不过是说我们是默认他一致去对比别的维度，还是说默认别的维度都一致来看这个维度。那么默认别的维度都一致的时候，那么在人的上面我们当然也会选择更好的更有成长性的更有爆发力的团队。 那目前硬科技是你们所关注的一个领域，那还有哪？ 2017年的话，像硬科技，医疗健康，物联网，然后包括在线教育，然后我们今年其实大概也会有，就是也会有好几个方向正在看， 也会考虑往线下去看。 其实 O2O 呢，它本身只是说明一个形态，就是它就一个工具，比如说线上到线下，就好像是我们说筷子一样，筷子是没有好坏的，它只是说在这个工具在某一个阶段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种状态。所以呢 O2O 这个词儿本身它也不应该有褒义或者是贬义，它只是一个像工具一样，就是筷子一样，它是一个工具，在某一个时间是有价值的，过去之后呢，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只能说它的历史使命或者它的舞台上的光彩时刻已经过去了，只能是这个样子。线上线下这件事呢，我从来觉得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命题，就是长远看的话，多少年后我们的内容可能就像黑客帝国一样，你的精神存在就好了。所以线上线下呢，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对立的状态，而是说我的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的工具怎么样，就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科技进步带来我们的生活会更好嘛。我觉得线上线下它不是对立，而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可能某个时间线上的部分进步的比较多，可能某个时间线下的部分进步的比较多，但总而言之我们的整体的发展是都是在进步的。那么他们两个也是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有一个时间点可能线上的技术爆发之后，可能这个部分走会比较快，但是线下的会慢慢跟上来。当线上的部分，当这个科技的这个效率已经被开发殆尽的时候，线下就必须要往上走一走，那么再经过一定的升级，那么它两者再进行下一步共同的一个进步。 接下来在2017年会不会招募更多的人才进入，然后你们会选择怎样的人加入到自己的团队当中？ 作为新成立的基金呢，我们也会一直在敞开大门，希望有够优秀的人才来进入。那目前我其实正在带一个小团队，然后其实角色的话呢，有实习生也有全职的这样的投资经理的角色。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进入投资行业的话呢，还是说第一位的话，你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就是你愿意去关注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方向的一个发展，并且呢，你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你愿意去想这个方向它的将来的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去做一些研究，这个不是空想，你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文献的一个阅读，包括了解，然后就是不能只有好奇心，你应该是愿意付出足够的汗水跟劳动跟思考去来满足你的好奇心，是这样的一个人才。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的话是我们非常非常欢迎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是希望他在某些行业是真正的有这样的企业的从事的经验，因为他只有成为一个好的员工，他才能知道是怎么样把一件事的好的执行下去，他也能因此发现具有同样优秀特质的创业者。我们从来不认为一个不足够优秀的员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因为这两个所需要的特质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第二个是欢迎各行业的这种优秀的一些高管啊，或者说优秀的一些员工，他在本行业已经做得非常的深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摔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5度，南风1到2级。今天北京的空气较脏，建议大家避开今天洗车。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手握在一起，若现若隐，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循环人群，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远不近，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盏粉红色的灯，温柔地燃烧在夜里。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谁在捉弄我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用太认真。也许不用太认真。